我们再请一位，再请两位女选手好不好？谁勇敢一点？啊，好，请上，请上来。这边还有没有？好，您请上。 好，请您上台。 好好好，两位先生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姓王，叫王连顺。 您是来自城区？ 我是在那个工厂工作。 哦，工厂工作，好。您自己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武长山。 哦，武长山，您在？ 我退休了。 哦，退休了啊，好好，退休老先生。那么这样，两位男士往前。 水乡三月风光好，长椅闷摇曳，叫我把花讲。 词儿虽然错了，调对了，大伙说算不算？啊，也算。那么咱们再来一句啊。听说那马世杰呀， 不是好惹的。 好，接得非常好，那您就算过关了。来，武先生再接一次啊。 稍等。 冷风， 就一个风。 我唱俩字儿，他唱一个字儿。再来一段啊，雨风马 作开封唐山， 好不好？大家说好，再来一段啊！咱们再来一段。 到今天， 这还没有啊！ 千万不要忘记， 这个会没有？啊，看来都不会啊！您会，来来来。 祖国虽然全解放， 这是什么戏？ 南海长城。 对了，好，再给您唱一句啊，咱们再唱一句。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 这是赤桑，这包公赔钱，我没有， 词就在嘴边上，但是唱不出来了。好，我们也算过关了。好，谢谢两位先生。 谢谢。 下面去领奖。几位女士请来来来来，中间 中间站。 好，非常感谢你们非常勇敢的走上舞台。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啊，我是来自怀柔区的，叫龚瑞凤。 好，谢谢。 我叫刘景平，退休工人。 退休工人，好好好。 叫古春玲，是擦车厂工人。 啊，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我姓赵，我是那个土木设备厂工人，我是有的门 市。哦，您今年有？ 68。 68，快70的人哪像？好，现在这样，小孟唱一句啊，我看几位老大姐一起唱，看能不能合唱出来，好不好？ 好， 来。 观之间。我再唱第二段啊。春季里风吹 啊，无声花红叶绿草青青， 非常好。 我得把话筒拿过来了，要不然一会儿能把这段都唱完了。 再唱一段。一杯糖水胜甘泉， 这个我都 看来您会， 这个我就不成了， 不知道您呢？您呢？先说这是什么戏？ 这是被那个相声店里的。 对。 这是谁唱的？ 刘淑平，不是那个。叫夸嫂的张淑桂。 对，这段确实是比较不容易接，因为他是属于